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雷恩等人来到了图书馆里，在那里他们竟然发现了神秘人留给萨姆巡官的一模一样的信封以及信笺。年轻的戈登罗威好像有些激动，他站着纹丝不动瞪着信封。雷恩轻轻地说，亲爱的，坐下。他顺从地拉出唯一的椅子。巡官，控制一下自己，我们不要吓着克拉伯先生。好，先生，我相信你不反对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吧。 克拉伯豆子般的眼睛里亮起了一丝精明和刁难的神色。 当然，老克拉伯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我能帮得上忙，你真是太难得了。 老绅士真诚地说。 好，到底有哪些人在使用印有萨克森图书馆字样的信件？ 我？ 那当然，用来联络图书馆的事情。可是还有谁呢？没有别人，雷恩先生。 哼，萨姆巡官开口了。雷恩朝他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克拉伯先生，这很重要，你确定吗？ 除了我没有别人，我向您保证。图书管理员舔了一下厚嘴唇。 萨克森太太也不用吗？ 老天哪，不，萨克森太太有自己的专用信件，有5-6种，何况她从来不管图书馆， 所以您可以想见，没错。那你呢，戈登？你住在这里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佩辛斯焦急地看着年轻人，巡官则冷漠地打量他。我？年轻的罗威好像有些惊讶。问问克拉伯这位朋友吧，他是这儿的万事通。 哦，罗威先生难得来这里。黑暗先生， 克拉伯说，他的身上弯得像只正在融化的蜡烛。 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一直都在研究莎士比亚，我想你们都知道，可是这家里有条规矩，萨克森先生自己定的规矩，你们知道的。如果他想要什么，就问我要，我才给他。 罗威先生愤愤地说，我希望这回答了您的问题，林恩先生。 老绅士还是面带微笑。戈登，别冲动，你知道那种态度幼稚的可笑。克拉伯先生，那么你是说，除了你之外，这屋子里没有人可以拿到萨克森图书馆的信笺？ 可以这么说， 对，东西只放在这里。当然，如果有人真的想要的话，对，对，克拉伯先生，我们完全了解。戈登，请微笑。我猜这些房间几年来都是禁地。现在， 那么佣人呢？佩辛斯忽然问，无视罗威眼中的痛苦。 不行，萨姆小姐，这一直是条严规，我自己打扫房间，萨克森先生坚持的。 收拾送给不列颠的书室。克拉伯先生，你在场吗？ 雷恩问。 当然， 我也是。罗威先生无精打采的咕哝， 每时每刻。 哦，那当然了， 克拉伯说。 罗威先生负责管卡车工人， 可是我向您保证，我的眼睛没合上过。克拉伯无牙的牙龈一咬一合，说他当时睁大了眼睛，说他永远会睁大眼睛，这好像毋庸置疑。 很好。 雷恩先生笑了笑。 巡官，看起来要从这里拿走一张纸都很困难，这似乎说不通，对吗？ 您说呢？ 萨姆冷笑。雷恩直视着老图书管理员的眼睛，静静地说， 格拉普先生，这没什么神秘的，我们得到了一张萨克森图书馆的信笺，还有一个信封，我们不得不追踪东西的来源。你的说辞让事情变得很复杂。 他忽然灵光一闪，拍了一下前额。 哦，我怎么这么笨？当然了， 一张我的信笺。 克拉伯大惑不解。 老绅士拍拍克拉伯的肩膀， 你常有访客吗？ 访客到萨克森图书馆？哦，来，罗威，告诉他， 他是书虫中的典范人物。罗威耸耸肩，全世界最忠诚的看门狗。 得了得了，你一定有客人， 请仔细想想，最近几个月有没有什么值得你记住的客人呢？ 克拉伯的眼睛眨了一下，瘦骨嶙峋的下巴微微下垂，对问话的人视而不见。接着他狂笑起来，拍了一下腿。 有了有了，我想起来了。 他直起身子，擦擦湿润的眼睛。雷恩说， 看来我们撞见好运了，怎么样先生？ 克拉伯收住笑声时和他发笑时一样突兀，他干瘪的双手紧握在一起。 就是这样，好极了，惊人的事情一件又一件。有这么一个人，对，没错，一位非常有趣的男士。我肯见他之前，他来了很多次。等我见到他时，他又请求非常巧妙的，他说请允许我让他看一眼著名的萨克森收藏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什么？ 雷恩连忙追问。 他说他是个书痴，听过许多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就放了他一次。他看起来没有一丝恶意，让他走进这个房间，他说他在研究什么，急于查阅一本书，只要几分钟。他说 哪本书？罗威皱起眉头。克拉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孩子，我没跟你说过吗？我一定是忘记了。 克拉伯咯咯笑了， 是1599年的贾格尔版《热情的朝圣者》。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没人敢看别人一眼。 继续说， 雷恩轻声催促。 你就把书拿出来给他了。 克拉伯露出丑陋的笑容。 克拉伯才不会。我说先生不行，我说规定不允许。他点点头，好像也不觉得意外，然后又张望了一下。我开始有些怀疑，可是他谈到了书，最后走回书桌旁边，上面有些纸、信笺和信封。 他的眼睛里掠过了奇怪的神情， 然后说，这是你们萨克森图书馆的信笺吗，克拉伯先生？我说是的。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然后说，哈哈，非常有趣，想进来这地方真是难。你知道吗，我和我一位朋友打赌说我可以进来，你看，老天爷，我办到了。我回答说，哦，你办到了不是吗？他说，哈，我现在真的在这里，请你当个老好人，让我证明我赌赢了好吗？我需要证明我来过。啊，对了，他说好像他当时才想到，拿起一张信笺和一个信封。就是这个，这个能证明，克拉伯先生，谢谢你，谢你千回。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跑出去了。 群官瞠目结舌地聆听着这个不同凡响的故事，可是克拉伯双唇刚一闭上，他便咆哮起来， 一群笨蛋， 你就让他跑了？为什么？ 原来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拿到信笺的。 佩辛斯缓缓地说，亲爱的。雷恩的声音很低沉，除非必要，我们不要再浪费克拉伯先生宝贵的时间了。克拉伯先生，能否请你描述一下这位奇特的客人？ 当然可以，高高瘦瘦，中年人，很像英国人。 老天哪！巡官声音嘶哑，佩蒂，这是…… 巡官，拜托了。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来的？哪一天？ 我想想看啊，四五，大约是七个星期之前。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是一大早，那个星期，五月六日。 五月六日？ 佩辛斯大叫， 爸爸，雷恩先生，你们听到了吗？ 我也听到了，佩蒂。罗威先生不悦地抱怨，你说的像三月十五日似的。 奇怪， 克拉伯明亮的小眼睛从一个人身上看到另一个人身上，他们内心都压抑着不怀好意的快乐之情，好像他被天大的笑话摆布着。 雷恩先生喃喃地说，这个高高瘦瘦的中年英国人五月六日来访，耍个小花招，拿到你们的信笺信封。很好，克拉伯先生，我们有进展了。再解决一件事，我们就不麻烦你了。他告诉了你他的名字了吗？ 克拉伯皮笑肉不笑，不耐烦地看着他。 他告诉我他名字了吗？雷恩先生，您真有空问这么个问题。他告诉我名字了吗？ 他当然报了姓名。 哎，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呀？ 他干笑了几声，像只老螃蟹一样绕着书桌转，翻开每个抽屉。 对不起，萨姆小姐，他告诉我名字了吗？ 他又干笑了一声。 啊，有了。 他拿到一张小名片给雷恩。佩辛斯很快站起来，四个人一起看上面的名字。这是一张极便宜的名片，上面端端正正，用黑体大写字母印着姓氏，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住址，没有电话，没有名字。 阿莱斯博士， 佩辛斯双眼一紧。 阿莱斯博士， 巡官咕哝一声。阿莱斯博士，罗威若有所思。 阿莱斯博士， 克拉伯斜着眼睛点点头。 阿莱斯博士， 老绅士的语气里别具含义，大家都转头看他，可是他还是盯着名片。 老天呀，好像不可能啊。阿莱斯博士，佩辛斯，巡官，戈登， 他忽然问， 你们知道阿莱斯博士是谁吗？ 完全不熟悉。 佩辛斯目光犀利地看着他表情专注的脸。 没听说过。 巡官说， 有点耳熟。 罗威边想边说， 哎，戈登，我以为他会敲醒你学生时代的回忆呢。他…… 克拉伯做了一个丑陋的舞蹈动作，像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他的金边眼镜滑下鼻梁，脸上的笑容很可怕。 我